即眼处，眼处为眼所生诸受，亦作大作小，与眼界作集作散，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集作散，与眼界作有量作无量，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与眼界作广作狭，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广作狭，与眼界作有力作无力，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耳界作大作小，于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大作小，于耳界作集作散，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集作散，与耳界作有量作无量，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与耳界作广作狭，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广作狭，与耳界作有力作无力，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鼻界作大作小，于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大作小，于鼻界作集作散，于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集作散，于鼻界作有量作无量，于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于鼻界作广作狭，于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广作狭，于鼻界作有力作无力，于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舌界作大作小，于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大作小，于舌界作集作散，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集作散，于舌界作有量作无量，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作有量作无量， 与蛇界作广作狭，与胃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兽亦作广作狭，与蛇界作有利作无利，与胃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兽亦作有利作无利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依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身界作大作小，与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，亦作大作小，与身界作集作散，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，亦作集作散，与身界作有量作无量，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，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与身界作广作狭，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，亦作广作狭，与身界作有利作无利，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，亦作有利作无利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依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异界作大作小，与法界、异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兽，亦作大作小，与异界作集作散，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兽，亦作集作散，与异界作有量作无量，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兽，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与异界作广作狭，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兽，亦作广作狭，与异界作有利作无利，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兽，亦作有利作无利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依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地界作大作小，与水火风空十界亦作大作小，与地界作集作散，与水火风空十界亦作集作散，与地界作有量作无量，与水火风空十界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与地界作广作狭，与水火风空十界亦作广作狭，与地界作有利作无利，与水火风空十界亦作有利作无利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依般若净律精进安忍

做有量，做无量。语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做有量，做无量。与佛实力，做广做狭。语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做广做狭。与佛实力，做有力做无力。语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做有力做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慈祥，废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经律精进安忍境界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相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无妄身法作大作小，与恒诸舍性亦作大作小，与无妄身法作集作散，与恒诸舍性亦作集作散，与无妄身法作有量作无量，与恒诸舍性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与无妄身法作广作狭，与恒诸舍性亦作广作狭，与无妄身法作有力作无力，与恒诸舍性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经律精进安忍境界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相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智作大作小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作大作小，与一切智作集作散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作集作散，与一切智作有量作无量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与一切智作广作狭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作广作狭，与一切智作有力作无力，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经律精进安忍境界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相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陀罗尼门作大作小，与一切三摩地门亦作大作小，与一切陀罗尼门作集作散，与一切三摩地门亦作集作散，与一切陀罗尼门作有量作无量，与一切三摩地门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与一切陀罗尼门作广作狭，与一切三摩地门亦作广作狭，与一切陀罗尼门作有力作无力，与一切三摩地门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经律精进安忍境界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相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欲留作大作小，与一来不还 阿罗汉亦做大做小，与欲留做集做散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亦做集做散，与欲留做有量做无量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亦做有量做无量，与欲留做广做狭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亦做广做狭，与欲留做有力做无力，与一来不还阿罗汉亦做有力做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此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，不识波罗蜜多，其如是相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欲留相欲留果，做大做小，与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亦做大做小，与欲留相欲留果，做集做散，与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亦做集做散，与欲留相欲留果，做有量做无量，与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亦做有量做无量，与欲留相欲留果，做广做狭，与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亦做广做狭，与欲留相欲留果，做有力做无力，与欲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亦做有力做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此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，不识波罗蜜多，其如是相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独觉做大做小，与独觉菩提亦做大做小，与独觉做集做散，与独觉菩提亦做集做散，与独觉做有量做无量，与独觉菩提亦做有量做无量，与独觉做广做狭，与独觉菩提亦做广做狭，与独觉做有力做无力，与独觉菩提亦做有力做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此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依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，不识波罗蜜多，其如是相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菩萨摩诃萨做大做小，与菩萨摩诃萨行亦做大做小，与菩萨摩诃萨做集做散，与菩萨摩诃萨行亦做集做散，与菩萨摩诃萨做有量做无量，与菩萨摩诃萨行亦做有量做无量，与菩萨摩诃萨做广做狭，与菩萨摩诃萨行亦做广做狭，与菩萨摩诃萨做有力做无力，与菩萨摩诃萨行亦做有力做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有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此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 不宜般若，静虑，精进，安忍，境界，不施波罗蜜多。其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作大作小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作大作小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作集作散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作集作散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作有量作无量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作有量作无量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作光作暇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作光作暇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作有力作无力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尤其此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不宜般若，静虑，精进，安忍，境界，不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作大作小，作集作散，作有量作无量，作光作暇，作有力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尤其此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可以过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其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受想行识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色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受想行识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色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与受想行识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与色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受想行识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色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；与受想行识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，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复次，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其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眼处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耳鼻舌身意处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眼处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于耳鼻舌身意处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于眼处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于耳鼻舌身意处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于眼处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于耳鼻舌身意处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于眼处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；于耳鼻舌身意处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，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复次，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其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色处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 与声香味触法处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色处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声香味触法处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色处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与声香味触法处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与色处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声香味触法处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色处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；与声香味触法处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佛此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眼界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眼界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于色界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于眼界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于色界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于眼界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于色界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于眼界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；于色界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佛此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耳界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与耳界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声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与耳界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与声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与耳界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声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与耳界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；与声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佛则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鼻界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鼻界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；于香界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。 与鼻界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。与相界，那指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。与鼻界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。与相界，那指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。与鼻界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与相界，那指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，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故此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起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舌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舌界，若作极散，不作极散；于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极散，不作极散；于舌界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于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于舌界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于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于舌界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；于味界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，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复则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起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身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身界若作极散，不作极散；于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极散，不作极散；于身界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于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于身界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于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；于身界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；于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，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复则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起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异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法界、异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；于异界若作极散，不作极散；于法界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极散，不作极散；于异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于法界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；于异界若作广狭， 不做广想。于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广想，不作广想。于意界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于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佛子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地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。于水火风空世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。于地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。于水火风空世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。于地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。于水火风空世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。于地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。于水火风空世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。于地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于水火风空世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佛子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无明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。于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。于无明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。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。于无明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。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。于无明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。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。于无明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佛子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不施波罗蜜多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。于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作大小，不作大小。于不施波罗蜜多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。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作集散，不作集散。于不施波罗蜜多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。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作有量无量，不作有量无量。于不施波罗蜜多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。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作广狭，不作广狭。于不施波罗蜜多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作有力无力，不作有力无力。 世尊，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复次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内空若作大小不作大小，与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异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散空无变异空，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，一切法空不可得空，无性空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若作大小不作大小，与内空若作即散不作即散，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作即散不作即散，与内空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，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作有量无量不作有量无量，与内空若作广狭不作广狭，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作广狭不作广狭，与内空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，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作有力无力不作有力无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皆非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。卷第177。